的纸上，谁来定尺度？缘分总计算都是吸运数，那感觉百般的懊恼，如何亦不讨好。然后你我坐过各自怀抱。